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156集，司藤现身。严福瑞表达的含糊，但秦放却是听明白了。碎了就是碎了，这世上没有真的修补成心。秦放之所以可以重新站起来，重新呼吸，皆因妖力在体内流转。把妖力比作电，它就是依赖着电而运行的机器。一旦缺失，百样零件同时罢工。 反正这妖力本来也是你给我的，没有你，早在囊前我就已经死了。你先给了我一口还阳之气，又引渡给我妖力。我从阎王手里偷了好多日子了，这世上讲究有恩必报，我报答你也是应该的。如果妖力起不了作用，你一定要一个妖怪真正的妖缘。那…… 秦放笑起来，他站起身，看了西竹好久，然后低下头，轻轻地吻了吻他的额角。秦放的声音低得像是在耳语， 那个孔精华也不应该是由你来赏。 风有些大，秦放出了酒店，下意识先低头看表，至凌晨3点多，他知道司藤在听，希望他能听明白。司藤保留了之前的记忆，他的情形或许不算真正的在世为生，但总是一次机会。新的机会，新的一天，总值得去珍藏，总该做些不一样的事情。就好像幼时的司藤终日活在秋山的阴影之下，但现在的西竹总是有快乐自在的时候的。命运或许还和从前一样，长了一张嘲弄的脸，但这一次总有人站在你边上，愿意为你做些什么呢？不管你在不在乎。医院和孔精华的家，两个方向。秦放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先去医院。总要跟严福瑞交代一声的。堵堵门响，轻得很。孔精华还是听到了。他刚才收拾停当，那头被炒菜的油几乎浸透的头发耗了他3轮洗发水。站久了发虚，胸口一阵阵的闷疼。秦放，又是那个秦放。几年前秦放险些掏了孔精华的心，那一次折了他多少的寿命啊。若是用人的寿数来作比，是把他从俯生白发一把推到了血满白头。大限将至这话不是随便说说，从前化归原形倒都还是碧色修竹，那次之后竹色逐渐苍黄，枯萎的细小可笑，倒是正适合扎作一把5大3粗的扫帚，蓬头垢面，哪有当年跻身四君子之列的一点风雅呢？孔精华从恍惚间回过神来，他赶紧过去开门。门一打开，先还以为是没人，紧接着反应过来，赶紧往下看。啊，是西竹。孔精华先是一怔，继而又惊又喜。 哎呀，西西，你回来了。 西竹好困的样子，打了个哈欠，向他抬起手臂。这是要抱抱。孔精华慌慌地去抱他，只以为是在做梦，又朝门外去看。 秦放送你回来的吗？他人呢？我知道西西是妖怪，也好，以后相处也容易多了。 西竹没有说话，他依偎在孔清华怀里， 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孔金华的脖颈。当年司藤就是那样咬开了梅妖的咽喉的。小妖怪或许是小，也没有妖力，但是未必没有好处。有谁会提防这样一个小妖怪呢？严福瑞依旧在病床上睡得安详，应该可以称之为睡吧。即便永远不能醒来，这样呼吸匀停地躺着，总比天人永隔要容易接受的多了。更何况，任何事情只要没有走到死境，总还有希望在的。秦放陪着严福瑞抽了支烟，有好多话想说，想想都觉得矫情，到末了只说了两个字： 走了。 秦放没有再去看易如。人一生会认识好多好多人，不是每一个人都用得着告别的。天还没有亮，不过用不着多久，第一批早起的人就会三三两两出现在木下还空荡荡的街道上了。孔京华住的小区就在眼前，好像起雾了，好大的雾啊，飘飘渺渺，裹得街灯都像是罩上了白霜。秦放先还没有在意，顿了顿，突然间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回头看向来路。那里没有雾，一派黎明前的苏醒气象。或许，整个城市只有这里，只有秦放面前有雾。他没有再往前走，他站在当地，定定地看向面前漫天的雾气，慢慢地，模模糊糊间，秦放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么熟悉，无数次梦里，他又像是从戏台上款款而来了。秦放忽然就泄了全身的力气，他腿一软，几乎是直接瘫坐了下去，坐倒了又觉得好笑，果真就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 秦放， 熟悉的声音就在面前。秦放长吁了一口气，伸手抹了把脸，笑着站起来。五年了，恍如隔世。他穿的应该是孔金华的衣服，黑呢大衣，中靴，这衣服在穿在孔金华身上，可以想见的板正老气，而在司藤身上不一样了。有些是衣衬人，有些是人衬衣。黑呢大衣的前脸斜交，扣一条围扎的腰带，衣领立起，瀑布一样的长发顺着边侧松松卷卷地垂下去。司藤穿什么都好看的。 秦放，好久不见。 秦放有好多话想说，想问他为什么不等自己动手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，可是话到嘴边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五年前的记忆接踵而来，秦放似乎又看到司藤微侧了头，嘴角眉梢带一丝讥诮，说他：“ 你能帮到我什么？” 司藤是这样的，永远有自己的决定，也不真的需要谁。秦放笑起来，声音低得自己都有些恍惚，他说： 好久不见。 抬头看向高处，隔着那层大雾，模模糊糊间看到孔京华的那扇窗惨淡煞白，像悬挂的丧葬风灯。 你杀了他吗？ 不然呢？ 秦放难受极了，忽然有点说不下去。 司藤，我只是想为你做点事。 司藤打断他。 秦放，你是个好人，你跟了我那么久，从来没有害过谁。你觉得我杀了孔金华会愧疚，那你动手就不会痛苦了吗？不如我自己来，我做习惯了的。 司藤轻轻地叹了口气。 唉，你一个干净的人，何必因为我搞得不干净呢？ 说完了，他向着秦放伸出手去，掌心上翻，满手的血污。这是孔金华的血吗？暗黑的血污，将明未明的夜色里，其实并不能看得很清楚，却还是灼了人的眼。秦放移开目光，顿了顿，掏出手绢，轻轻地放在了司藤的掌心。司藤怔了一下，手指微微蜷起，末了还是握住，笑了笑，然后绕过了秦放，擦肩而过，没有挨到，朝向司藤那一面的肩膀却磨得冰凉。面前的雾气上下飘摇，而身后的足音行将消歇。就这样走了吗？秦放的浑身一震，回身叫了句 司藤。 司藤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缓缓地转过身来。 秦放，你以人的身体承接了白鹰的妖力，活得会比普通人久些，能力也会强些，但你终究不是妖，仍然会有大限。不要在不值得的事情上浪费时间。 不值得的事情，说得好像他有很多很值得的事情一样。 你要去哪儿？ 司藤不回答，只是看着秦放微笑。秦放也顾不得别的许多，直截了当问他， 我可以陪你一起吗？ 我可以陪你一起吗？那时候严福瑞是想点醒秦放，说他， 你可能是喜欢司藤小姐，但是司藤小姐不喜欢你啊。 五年里，秦放辗转奔波，求索帮助司藤尽快经变的办法，偶尔也想过这件事。自己真的希冀司藤同样的回报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